心呼唤，别再把放弃当洒脱，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，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，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，心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别再错过我，你在哪里请跟我联络，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，心太深想太多才擦肩， 一段感情里，我们实实在在地爱上了对方，到了结尾的时候也实实在在地恨上了对方，你甚至都没有权利去指责他们背叛了你。酒肉人生，万丈红尘，该散就散，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学会去承担。 自己心的伤，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，这笑容有些匆忙，手心还住着遗憾，你自由了，琴声缱绻时光，他人完美无瑕，只是还有一些没到达，那个属于我们的叫做地方，想念是一如往常还不听话，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，是不是会在想去的地方，那是风景才能欣赏，人来人往，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，有没有握住同一个远方，曾经说的那些傻话，送给我的我就留下， 会怎样，是不是会在想去的地方，那是风景才能欣赏，人来人往。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，有没有握住同一个远方，曾经说的那些傻话送给我的我就留下，还在吗？ 这个世界上只有该结婚的爱情，没有该结婚的年龄。祝福那些所有即将进入婚姻当中的人，同时也劝勉一些还在路上等待的人，在遇到合适的人之前，让自己先成为合适的人吧。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磨难都是为了真爱的来临，因为真爱值得等待。 嘿，你别再哭，你是否呢像我一样，别开口，继续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。嘿，今天再美，也抵不过阴天的灰，像泡沫轻轻触碰，破碎的只是一个人的梦，这也许只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一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，这感情没改变，变得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